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大贵图的民生哲学系统表个表解，就是讲这九样东西，刚才讲的九样东西，就是说呢，即係你如果研究中山先生的思想，你必須要注意呢九件事，咁其實第一就係呢個中國傳統嘅思想、正統嘅思想個中庸之道啦、科學啦，係咪？同埋呢個即係嗰個用革命嘅手段救國救民啦，打破個人主義嘅呢個咁嘅思想啦，要實現三民主義啦，係嘛？咁啊，要恢復民族嘅自信力啦，係咪？實行嘅方法就要全民族共同努力啦，係咪？咁啊，另外咧就係個終極目的咧，就係要治理全世界由資本主義而發生嘅呢啲社會病，係嘛？同埋即係全人類共同嘅努力去建設一個新嘅共產社會。這個新嘅共產社會就有別於你共產黨用無產階級專政嘅手段，係嘛？去進入呢個所謂新共產社會，你要消滅曬所有資產階級，佢唔係，佢都會有國家資本主義嘅理論喺入邊嘅咁樣，係嘛？咁啊，仲有咧就係佢話民生主義同共產主義個目的相同，但係用嘅方法係唔一樣，係嘛？馬克思係社會病理學家，唔係生理學家，呢個孫中山講嘅，係咪？咁仲有係以仁愛為本位，乜嘢都係以仁愛嚟做本位，係嘛？冇咗仁愛，咁你點樣去解決人民生問題咧？係咪冇仁愛呢種思想嚟做基礎？係咪所謂仁愛也者，就係用而家嘅話或者當時都會講嘅嗰啲所謂人道主義啊，喺中國思想嚟講就係儒家思想裏面嘅仁啊，係咪就係呢啲嘢啫嘛？係咪咁喺民生系統？民生哲學系統表發表之後咧，佢又另外即係發表一篇著作，就係頭先我哋提到《孫文主義嘅哲學基礎》，係嘛？咁呢一本書咧就得20,000字左右嘅，咁但係即係嗰個價值啊都非常重大喺當時嚟講，係嘛？嗱，大貴圖喺呢一篇短文裏邊咧，佢就孫中山嘅五種重要嘅著作啦，包括《民權初步》。民權初步是講咩呢？就是教你點樣開會，咩叫會議，係嘛？所有嗰啲相關嘅團體、工會、農會、中親會、同鄉會、商會，係嘛？喂，你點樣開會先？第一件事係嘛？包括國民黨佢係點樣開會先？中執委係點樣開會？全國代表大會點樣開會？會議程序係乜嘢？即係話你識得開會，你就已經係掌握民權嘅第一步。開會就係你。要懂得聽人哋講嘢，唔係你講曬，仲要大家討論咗個議案之後要表決，係嘛？然後就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咁樣嘛。咁所以佢就寫咗本書叫《民權初步》。第二本書咧就係叫《孫文學説》。孫文學説就係提倡一種叫知難行易學説，係嘛？知係好難嘅，做係好容易嘅，係嘛？這個孫中山覺得點解佢即係？宣传革命的时候得到咁多人支持，提出嗰啲口号啊，好简单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哇，个个都支持，系咪？结束呢个即系异族嘅统治，建立一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系建国之后，佢提出呢个所谓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系嘛？搞实业计划，所有呢啲嘢冇人睬佢。讲三民主义，系嘛？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冇人睬佢。咁佢就係因為知難行易咯，係嘛？所以有幾句説話我成日引用嘅：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 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截之之意，亦无收效之期也。呢、这个就是出自《孙文学说嘴》里面的一篇文章里面讲的嘢嚟嘅。OK， 咁另外一本书叫《军人精神教育》，嗱呢啲喺《国父全集》里面都有嘅。跟住第四本著作就是《三民主义》，然后第五本就是《实业计划》。实业计划咧就系较早时喺立法会有条友喺度废柴个工会嘅立法会议员工联会，佢话呢个即系起高铁系孙中山嘅梦想。咁啊，《实业计划》咧有提到呢个即系要喺起铁路啊。咁佢就系用呢一个所谓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啊，咁就。短短两万字的呢篇文章啊，咁就喺呢篇文章里边就呢个孙中山嘅啊五种重要嘅著作《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军人精神教育》《三民主义》同埋《实业计划》，从思想系统上边咧作一分，即系作一啲好精细嘅整理，咁然后归纳成为两个要点。第一就系孙中山嘅思想咧系完全中国嘅正统思想，啊，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孔子相继不绝，跟住就到孙中山啦，咁样即系将呢啲咁嘅传统嘅中国思想咧去发扬光大，啊。第二咧就系孙中山所主张嘅国民革命咧。在事實上就是聯合各階級的革命，一方面呢就是這個統治階級的人覺得即是國五之後要為被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革命，即是統治階級者即是國五，跟住為那些被治者的階級呢，被統治的階級的利益去革命，他不是單一個階級的革命，是联合各个阶级的革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被治者的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要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即是孙中山的思想就是说，他提倡那种国民革命就是说，不单只是被治者那个阶级要革命，统治者这个阶级都要为被治者那个阶级的利益而革命。咁呢個好明顯就針對無產階級革命啦，係咪？針對共產黨嘅無產階級革命啦，係咪？咁戴季陶又話咧，馬克思嘅唯物史觀，史觀咧，即係能夠説明階級鬥爭嘅社會革命，但係佢不能夠説明各個階級為革命而聯合嘅國民革命，因為佢係對馬克思主義好有研究嘅一個人，佢認為馬克思。嗰、那個唯物史觀，佢只可以講明呢個階級鬥爭嗰個社會革命啫。嗱，咁後來咧，即係中國共產黨就成套呢個馬克思嘅即係唯物史觀咧，就照搬，咁然後將佢擺落去即係所謂人類社會幾個分期嗰度，就擺落曬，將成個中國歷史就將佢分成咁嘅時期啦，五個時期啦，原始社會、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嗰、那個叫做啊冇階級嘅，係嘛？跟住就過渡到去一個咧，就奴隸社會。奴隸社會又有階級鬥爭啦，係嘛？奴隸社會就出現階級利益嘅問題啦。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奴隸社會就係有封，即、就、係、是、有嗰啲地主啊，即係封建主同嗰個農奴，即係嗰個鬥爭，係嘛？跟住就去到一個封建社會。封建社會就是地主啦，係咪？農民啦，係咪？跟住再去到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到最後無產階級專政成功，就去到第五個社會叫做共產主義社會。嗱，呢一種咁嘅所謂階級鬥爭嘅社會革命咧，佢同嗰個各唔同於即係、就是、各個階級而聯為咗革命而聯合係唔一樣，唔係孫中山呢、這個咪同你有分別咯，係咪？所以佢話中山先生嘅民生哲學不但係話可以話係各個階級為革命而聯合嘅一種國民革命，並且將一切革命嘅歷史都喺呢個原則嘅下面咧可以解釋到出嚟嘅，係嘛？所以你作為國民革命嘅鬥士啊，你國民黨你就必須要信奉呢一套民生哲學。民生哲學就係要嚟抗衡呢個唯物史觀，咁即係話共產主義。同孫中山嘅思想，佢係有分別嘅。 將呢個分別好清楚話俾大家聽嗰位咧，就係大貴圖先生。佢由一位唔好話信仰共產主義先啦，佢係信仰温和社會主義嘅人，同埋對馬克思主義好有研究嘅人，亦都幫陳獨秀即係籌備組織中國共產黨嘅人，係咪？佢呢個唔係一個覺悟，呢個係喺學術上或者喺嗰個學問上嘅研究，對孫中山嘅思想同埋對馬克思主義嘅研究，佢得出嚟嘅結果。但係佢覺得佢呢種做法講孫文哲學係嘛，孫文主義嘅哲學基礎係嘛，講民生主義個系統表解，佢都係想話俾啲國民黨人聽，你要建立互信、共信、團結，你就要靠呢一套嘢。點解當時會咁樣提呢？因為共產黨好犀利，係咪？啲年青人信奉共產主義，少數嘅國民黨人都受呢個共產主義所迷惑，係咪？而嗰個實際情況就係有俄共嘅嗰個操作喺政治上面嘅操作，而令到國民黨裏面係分崩離析，思想亦都係非常之分歧。所以戴季圖覺得你一定要解決咗呢個問題先，否則嘅話，根本就談唔到咩國民革命。當然呢個就係喺意識形態上面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佢嘅兄弟蔣中正喺軍事上面係非常之有成就啊嘛。即係而家你睇翻，如果單係靠你戴季圖喺意識形態嗰度，即係重塑呢個國民黨嗰個精神，冇蔣中正喺軍事力量嘅喺軍事方面嘅勝利取得成就。你國民黨喺嗰陣時已經係玩完，係咪？咁就唔會出現啊！後來即係北伐成功統一中國，然後由蔣介石一手建立中華民國嘅南京中央政府，有一段短暫時間嘅中國嘅真係真正嘅統一，但奈何跟住日本仔殺到嚟，係咪？跟住同日本仔糾纏咗十幾年。到1945年慘勝，跟住內戰，然後國民黨到最後喺內戰度又失敗，係咪？但係你話呢段歷史重唔重要啊？佢要睇一個前因後果嘛，係咪？咁所以戴季圖當時就係一個思想家嚟嘅，基本上，但係佢啲思想家唔係真係齋噏喎，佢覺得意識形態好緊要，係咪？所以共產黨啊，即係包括鮑羅廷啊，就發動對呢個戴季圖瘋狂的攻擊，因為發覺咦，這個思想導師嚟喎，孫中山死了之後，他又有在呢個即係廣州演講三民主義，但係都係冇人睬佢，會出現一條咁嘅即係戴季圖做呢個孫民主義或者孫中山思想嘅喂最有力嘅推廣嘅人係嘛，宣傳家，咁於是咧就對戴季圖咧就深惡痛絕，將呢、這個。大貴圖列為呢個共產黨必須要除去嘅五鬼之一，係嘛？咩叫五鬼咧？即係話，其實呢個咧就係根據共產黨秘密出版嘅，即係一份叫做宣傳必讀啊嘅嗰啲所謂文宣啦嚇。咁佢係提到咧，即係話，其實呢個係喺民國14年孫中山逝世之後。在廣州發現了一份共產黨內部傳播的秘密文件，咁呢份秘密文件咧，其實就係有一項咧，就係呢個鮑羅廷啊對呢啲共產黨黨員分析時事嘅報告嚟嘅。咁當時鮑羅廷喺呢個分析時事報告，即係當時嘅共產黨嘅內部秘密文件啦嚇。咁咧就佢話咧有五個魔鬼啊，第一個魔鬼咧就係帝國主義，第二個魔鬼咧就係軍閥，第三個魔鬼咧就係嗰啲買版資本家，第四個魔鬼就係國民黨右派，第五個魔鬼就係大貴圖，所以大貴圖係五鬼之一，而大貴圖呢個五鬼之一係同呢個帝國主義、同軍閥、同國民黨右派啊，同呢啲所謂資本家買版階級啊，即係同一嘅同一個 level， 同一個層次，係嘛？即係係共產黨最大嘅敵人啊！喺共產黨嗰個即係排擠之下，咁當然佢戴季圖就唔可以喺廣東度久留啦，係嘛？後來先至去上海都係咁樣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大家睇到佢係呢個孫中山嘅信徒，宣傳呢、這個。 三民主義孫中山的思想，係咪？佢認為呢個先至可以令到國民黨可以團結，互信共信，係嘛？咁呢個就造成咗後來西山會議派啊好有力嘅思想指導，係咪？大條道理去清除你共產黨，咁啊下一集咧我哋就講西山會議。